欢迎收听你嘅全新节目《学人沙龙》，我系曾卓贤，大家好。咁啊，好多谢大家咁夜都去睇我哋节目啦。除咗我做主持之外咧，仲有我嘅老拍档谭家齐，家齐你好， 大家好。 咁啊，除咗之外咧，仲有我哋一贯嘅老友啊 ，Vicky 谢伟杰， 系大家好。 咁啊，仲有 Stan 黎东耀， 大家好。 咁啊，呢啲咧都系我啲新旧嘅拍档，咁啊齐集一堂啊。咁啊，學人沙龍啦，係一個我哋新嘅節目啦。咁啊，除咗我之外咧，每一晚咧都有唔同嘅系列嘅主持嘅。咁我哋先講下咧，介紹話學人沙龍係咩嘅節目。家齊清， 好啊。咁大家知道啦，我哋用沙龍呢個名咧，就係、是、希望同salon 嚇咁一個可能客廳咁嘅概念咧有啲關係。咁啊，大家坐喺客廳裏邊咧，舒舒服服咁樣去傾偈。咁係人都會傾偈噶啦。咁但係我哋坐埋一齊，可能傾嘅話題啊，同我哋自己嘅術業有專攻啊嗰啲角度有關啦。咁好多時候我哋可能同文化、歷史啊等等嘅角度，咁特別可能有啲都會睇下中國嘅。咁但係我亦都係放眼古今，咁啊亦都咧希望咧上天下地咧都可以同大家去講嘅。咁嗱，文化沙龍呢個概念咧，其實都源遠流長啊。咁啊，但係就喺中國嘅世界咧，當然都有類似嘅一啲可能文人嘅雅集。咁啊，但係我哋而家呢個咁嘅節目咧，好希望可以做到一點啊，就係由大概16世紀啦，文藝復興晚期開始，意大利咧就有啲貴族啦，咁主要都係啲貴婦人啦，貴族嘅婦人啦，佢哋可能就係請朋友翻嚟慢慢傾啊，咁可能有酒會、有 party、有嘢食咁啊，但係最緊要就係仔仔一堂咧，喺度好開心咁講學問，唔少好巧咧，可能都喺嗰度撞出嚟啊。咁啊，而咧呢個咁嘅文化沙龍嘅高峰咧，去到17、18世紀喺法國，特別係巴黎咧就好盛行。咁啊，呢樣嘢我哋希望咧嗰個氣氛可以做到啦，並且未來就有多啲女嘉賓啦。 係啊，我哋要去揾貴婦嚟一齊參加沙龍先得啦。 知識嘅貴婦啊！ 咁我自己咧個期望好簡單嘅啫，咁希望即係將啲知識同埋趣味混合，咁亦都咧能夠講一啲大家都聽得懂嘅説話，因為喺公共廣播啊嘛，咁希望做到咁咧，我就好開心啊！咁今晚我哋啊犀利，我哋今晚通西域係嘛？咁係一個非常之簡潔嘅話題，咁當然咧係同我哋好重要嘅絲綢之路有關，亦都同我哋嘅張軒呢位著名嘅歷史人物有關係啊。咁啊 ，Vicky 咧秦漢史專家啊，咁你特登揾你打頭炮啊，講張軒。 係唔敢當啊！講啊張軒咧，就當然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咁我諗今日我哋可以傾下啦，譬如喺張軒嘅時代係點樣嘅一件事啊，或者張軒點解要通西域？張軒通西域又經歷咗啲乜嘢？ 係啦 ，Sam， 我知道你咧就係、是。即係建築史嘅專家啦，咁啊亦都對日本啦同埋中國嘅古建築咧都好熟悉嘅。咁啊，我知道你嘅歷史啦，尤其係電影啦，自己亦都畫水墨畫，係一個好新嘅闊嘅一個專才。咁啊，同你之前啲合作咧，我都好高興啊。咁啊 ，Stan， 咁你個點睇張軒咧？有冇睇嗰啲咩相關嘅影視作品啊？咁樣咧？ 咁啊，當然有啦。我基本上成個歷史嘅建構嘅知識嘅都係嚟通，其實主要唔係讀書得嚟嘅，係睇電視得嚟嘅，同埋睇電影嘅嚟嘅。頭先啱啱你提咗四個字，就係、是、絲綢之路，係咪？我啊即刻諗起睇咗套戲《天將雄師》，就講漢朝嘅嚇，成龍主演嘅。咁、個漢朝咁裏邊咧，啊好幾次都喺裏邊出現咗提到絲綢之路呢四個名，咁、咧。就阿卓然，譬如或者你哋啦，各位專家啦，你覺得咁樣喺漢朝嘅時候，有啲人講絲綢之路呢四個字，係咪有啲奇怪咧？ 講呢個字咧，就可能有啲奇怪嘅、不過咧，即係如果係嗰個電影裏邊咧，講到有呢、這個即係羅馬第一軍團啦，不過話傳說地咧，咁啊走難啦，即係克拉蘇嘅軍團啦，羅馬克拉蘇軍團咁啊走難咗去咗中國，有冇機會咧？咁啊相傳或者有一啲嘅可能性嘅，咁所以裏邊咧都有啲故仔。你咧就睇電影學歷史啦，咁我都係睇《三國演義》嘅啫。咁你大家可能起點咧都係啲開心快樂嘅起點啊。咁我哋即係張軒啊，咁啊應該我哋開始講下咁張軒通西域嘅故仔咯，家姐。 好啊，咁嗱，其實咧張軒通西域咧，比我哋可能喺以前喺中學時代啦，甚至乎可能更早嘅一啲學習嘅階段啊，都會話可能係中外交流嘅一個起點。咁當然我哋都知道，即係中國呢個地域啦，同世界其他地方嗰個交流絕對會早於張軒。咁但係張軒嘅重要一個貢獻，可以就話係喺陸路上面 建立了一個比較穩定的，並且可能是正式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流的路徑。因為其實可能在先秦時代，甚至乎可能更早的夏商周的時代，分分鐘都應該有不少的，即是可能是所謂中亞的影響經過草原，或者可能是中國的東北，不單止只是西北的，都會傳入到中國，或者在中國傳出去都不定。原因是什麼呢？我們有一樣東西可能是會很少留意的，就是氣候的變化。在即不同的歷史時代，其實個全球的溫度，特別是在北半球的，即是歐亞大陸，它那個溫度啊，還有相對帶來的雨量啊，可能直披啊，都會不同。有些時代可能是全球整體暖一點的，自然呢，我們說到是西伯利亞以南的一些地方，他們那個即可以說水土那個質素啊，或者是可能整體的氣候都是適宜交通咁所以即係喺外國可能傳入咗一啲新嘅元素進入中國，絕不出奇。咁所以張謙佢未必係第一個，咁但係佢就即係我哋如果係講我哋喺對歷史嘅認知，佢就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啦。咁但係張謙，我覺得佢有趣嘅地方啦，咁係咩呢？即係睇返佢嘅故事呢，其實好莽撞。咁佢一個歷險家，一個可能係叫 pathfinder， 即係揾路者啦。咁佢呢個 pathfinder 特別咩地方呢？就係佢第一次通西域呢，就喺公元前139年。咁39年呢，漢武帝統治嘅時代啦，咁但係統治依此呢，可能就係即係宏圖大略，叫啊張謙做咩去通西域，唔係淨係打開交通話題咁簡單，而希望同其他個外國結盟一齊去抗擊匈奴嘛。咁但係佢啱啱所謂離開中國嘅當時漢朝嘅版圖，其實就冇幾耐俾匈奴捉咗。 嗱，我講少少啦，等Vicky 發揮一下啦。我哋當時話漢朝有幾個重要嘅事件可以講，第一個咧就係公元三世紀呢個亞歷山大征服之後咧，整個中亞咧係一個所謂希臘化嘅浪潮。咁去到公元一世紀前後中間咧，其實呢個希臘化嘅國家嘅嗰堆國家咧，就開始已經係衰落，慢慢咧就解體，咁同埋散失噶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匈奴嗰個嘅強大同骨氣咧，係越嚟越清晰咧，特別可以見到嘅。嗱，譬如舉個例啊，我哋喺史記啊或者係史書裏邊咧，見到其實對中國對匈奴嘅追擊咧，其實打得最成功嘅咧，就可能係戰國嘅時候趙國嘅啲嘅戰爭。咁當時咧就有講過啦，咁李牧就係能夠北征匈奴，超滅十萬人。咁然後咧秦始皇嘅時候咧，派蒙恬咧就上過去。咁我睇翻啲字咧，就係叫北擊匈奴。咁就冇講到戰果嘅，咁大抵我估咧都係即係掃蕩一下咧，其實就完。咁然後我哋知道，譬如最初嘅時候呢個白登之圍啦，基本上咧就俾匈奴打到一棟都冇啊，係啦。咁然後就民境之治咧，就用一種所謂和親政策。咁所以咧，可能同我哋一般理解咧，哇！我哋即係個大漢聲威嘅張謙出去咧，就做使者有啲唔同啦。咁其實咧，當時漢咧，我用咁嘅大膽講法咧，就係其實俾匈奴咧，相對咧係壓住嚟打，係一個弱勢。咁所以武帝先出手，可唔可以咁講啊？ 可以。我諗如果接住頭先阿嘉齊咧講咧，嗰個氣候嘅問題，我覺得講張謙通西域咧，其實有天時地利人和。嗱，嗰個氣候啊，適宜當時歐亞大陸交通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你都要有漢武帝咁樣嘅君主啊，願意派人去冒險，然後又出咗一個張謙啊。我哋知道張謙其實係漢中人啊，即係大概今日喺陝西啊、四川一帶。佢似乎對西域嘅理解咧有幾多，我哋唔知道啊。咁至少佢肯定冇去過啦嚇，但係咧佢又好願意去試一試。我諗我想加點咧就係我哋其實一對今日理解張謙主要就係透過史記啊。嘅記載，咁但係最有趣嘅係咧，我哋知道其實司馬遷係見過張謙嘅，所以嗰個唔係後世人嘅追記啊，而係咧司馬遷自己第一手對張謙嘅記錄。咁所以我諗，如果我哋要講到張謙第一個印象咧，其實根據司馬遷講咧，張謙應該係一個好高大好健碩嘅人嚟嘅， 冇錯。 咁而且咧又好有大志啊，所以咧就願意認徵漢武帝話去西域嘅使者啦。 佢寫就係質壯健啊， 冇錯。 即係其實咧。我哋睇書嗰啲畫咧，咪揸住支拐杖嗰個張謙咧，可能同真正嘅張謙咧係未必係一樣，佢可能係一個好冇有力嘅大隻佬。 我睇嗰啲內地拍嗰啲電影啊、電視劇啊，嗰啲張謙咧，全部都係 高大威猛啦，仲要識打嘅。不過我發覺其實好多時咧，嗰啲歷史人物喺啲電影啊、電視裏邊，其實全部最後都係變曬武俠片嘅，個個都係武功高強嘅。咁其實係咪真嘅咧？ 如果話識打咧，我想順帶一提咧，我哋知道張軒出事咧啊，最初其實超過過百人跟佢一齊去嘅。咁啊，莊嚴中途嗰陣，我哋會再講啦，俾匈奴捉咗啦。咁但係當時就一路喺佢身邊不離不棄嘅咧啊，就一個叫做唐邑士奴啊金富啊嘛。咁啊，記載就係話啊，張軒肚餓嘅時候咧，其實就係靠阿金富咧去射箭射啲獵物翻嚟俾佢食啊。所以或者應該咁講，佢身邊有個好打得嘅保鏢。 咁我又另外其實咧嗱，想講開司馬遷咧，佢係直接你話佢識佢啊。其實我又有睇過即係司馬遷《史記》啦，同埋《班固漢書》，其實咧描述張軒呢個經歷咧，其實係差唔多一樣嘅。特別我關心嘅我可能就對於嗰啲嚇嗰啲使命啊嗰啲嘢就我就發興趣，唔係相對於佢家庭咧，我興趣就大啲喎。最緊要係我見到佢係喺嗰邊咧就有乳妻啊有子，即係生即係又娶咗個老婆。 十年有結婚生仔， 咁啊生咗個仔咁樣。咁我其實我對佢最大感覺就係、是、喂佢。真係俘虜咗生埋仔啦嚇，有老婆啦。跟住佢囚禁咗一段時間，佢係逃走喎。咁但係喺我嘅角度咧，喂，你都有曬老婆仔女啦，你仲要去逃走抌低佢哋，係拋妻棄子呢個做法係咪啱嘅咧？即係我都其實有少少保留。不過好在佢嬲尾翻嚟嘅時候。其實不過又咁喎，佢又唔係真係諗住翻去揾佢哋喎，佢咁啱又俾人再捉多一次，就捉翻去佢女婆仔女嗰度。我唔知佢係其實係願唔願意啦。咁咧佢好在咧就係佢最後咧記載咧佢都係帶翻佢個老婆翻去漢朝嗰度嘅。不過咧奇怪就係對佢個仔咧又冇再有任何嘅記載啦。咁啊，咁睇下你哋覺得佢其實啱唔啱啊？即係咪拋妻棄子啊？真係 算唔算拋妻棄子咯？ 都未必嘅。咁喺當時嚟講，大難臨頭啊，就同埋佢個任務在身，可能嗰、那個即係、叫做生活嘅優次咧，都係緊完成咗任務先。家爺抵打，可能就喺將來有機會再接翻都唔定。咁佢計劃都應該成功。 古今男人經常要處理嘅問題就係家庭同埋呢個事業之間嘅兩難局面， 係 咪啊？ 呢個就大漢男兒啦。 係啦，咁啊，通西域究竟適唔適合帶家眷啦？係嘛？即係帶埋老婆闖蕩江湖得唔得咧？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同大家講啊！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龙啦，咁我哋繼續講咧張軒嘅古仔啊。嗱，咁啊講咧張軒通西域啦，咁其實通西域咧大抵佢哋當時去到邊度咧？咁啊上一節都有講到啦，其實咧當時咧漢武帝係為咗派啊張軒咧去揾咧呢個玉芝啊，我哋而家叫大玉芝嘅一啲人士啦，因為當時咧喺張軒前嘅二十年十零年左右咧，匈奴咧就打咗呢個所謂河西地方係呢個大玉芝人嘅故地，咁啊之後咧佢就認為咧。大玉芝咧想報仇，咁不如我哋咧就夾擊匈奴啦咁樣。咁啊去到通西域之後咧，佢就一直去揾啦。咁最遠大約去到邊度咧？其實咧佢就穿過咗葱嶺，即係今日嘅帕米爾高原咧，然後咧就去咗咧接近今日中亞五國果吉爾吉斯，其實去到烏茲別克嘅。咁又去到烏茲別克之後咧，佢就再向南行啊。咁因為咧大家咧先發現到原來咧大玉芝嘅呢批人士咧就再向南咧係離開咗，咁就去咗咧我哋叫巴克特利亞。嘅呢個即係公元前一世紀嘅希臘化國家嘅後邊，我哋嘅地方，咁即係今日嘅阿富汗北部啊，呢啲咁嘅大概嘅範圍，咁就當時已經建立咗嘅叫新嘅一個嘅地方聚居。咁大學知嘅人士咧，考證咧都人數都唔少嘅，有成三十萬人，咁所以佢哋都冇辦法喺啲新疆啊、沙漠啊嗰啲地方居住。咁佢哋揾到呢個新嘅阿富汗地方之後咧，亦都唔打算咧翻去西域度再居住。咁呢個咧就係即係。點即係個張軒通西域嘅前半段嘅故仔啦，嗬？係 啊，冇錯啦。漢武帝點解要去通西域咧？咁我哋當然頭先都大概講到過啦，即係話漢匈戰爭之間嘅背景。所以其實頭先提到阿嘉齊提到公元前139年左右啊，漢武帝就聽到有啲人就講啦，話大玉芝咧同呢個匈奴血海深仇啊，所以咧漢武帝當時就諗。 咁如果係咁啊，應該拉個盟友去打匈奴，咁啊招募人去出使西域啦。咁我哋知道就張軒啦，同埋其他有過百人就一齊出發。其實佢哋真係一個大冒險嚟嘅嚇，因為究竟對西域係有知道幾多？我哋依家唔清楚，但估計佢哋當時亦都未必知道真係得好清楚啊。咁啊，靠住頭先提到，譬如話唐邑氏、盧金富咁樣啊，作為可能響道啊，因為你語言唔通啊嘛，係嘛，亦都有人翻譯帶佢哋去。咁啊，張軒啊，歷盡艱苦啦。正如頭先提到啊，一出到去，其實佢一出咗漢嘅邊境就已經被匈奴捉住啦。咁當時匈奴嘅首領就同佢講：佢嚇你要去大玉支，佢話我去你哋啊穿過漢去南越得唔得啊？咁啊，結果將佢困住。咁啊，頭先阿 Stan 都提到啦，啊，俾人困住咧，仲可以娶妻生子啊。不過我想補充一句，係啊，但係咧，當時好多啲大漢男兒咧，啊，出事咧，俾匈奴捉住咧，其實都係有娶妻生子嘅。譬如好出名嘅蘇武啊，佢牧羊啊，好慘，但實際上佢都娶咗老婆，生埋細路啊。咁啊，張軒啊逃走咗啦，去到大玉支。但係我哋都知道就係話，佢去到大玉支嘅時候，其實大玉支已經好安居樂業啦，佢哋都唔願意翻嚟。所以司馬遷記載話，張軒當時係不得要領啊。咁但係咧，張軒翻嚟嘅，我諗個功勞就係話，第一次啊以官方使節嘅身份咧去。有一個即係探索過一個未知嘅世界啊，而且咧建立咗啲官方嘅聯繫翻嚟，咁所以漢武帝對呢個應該係好高興嘅。而且其實我哋今日講法咧，就係得到好多咧外交啊、國防嘅情報啊，翻嚟咧就準備漢武帝嘅戰爭。 但第二次被俘咯喎， 係啊， 翻轉頭又俘翻去， 係翻轉頭。其實咧應該話張軒前後出事咗13年咧。我哋知道139年、138年左右佢出事咧，但係漢武帝其實之後就已經。我想漢武帝可能覺得張軒可能死咗㗎啦，所以我哋知道等唔切就發動咗馬邑之謀啊，想曾經呢就想切陷阱啦，就捉呢個匈奴嘅主力啊，結果失敗。咁但係最後張軒返嚟，我估漢武帝都喜出望外嘅。咁而我哋應該要特別注意呢，其實就係張軒返到嚟呢，其實佢自己個人一個好大嘅功用呢，除咗帶嚟西域嘅知識呢，就係佢參與咗呢，這個對匈奴嘅戰爭。 咁其實咧，如果我哋睇翻阿張軒嗰個故事咧，有啲好有趣嘅地方咧，我哋可能喺嗰，那個歷史嘅記述啊，或者我哋可能睇史嘅時候咧，可能會遺忘。咁第一就係咩咧？佢俾人捉嘅地方就係河西啊嘛，河西就係大玉芝嘅故地，佢就係好諷刺地咧去揾大玉芝，但係故地已經俾人捉咗，呢個此其一。第二樣嘢係得意嘅咧，就係而家我哋講河西咧，就是、河西走廊啦，敦煌酒泉冇位張。咁啊，但系呢个咁嘅地域咧，其实喺汉武帝统治初年咧，唔系汉人管，即系俾只匈奴就系打咗呢个河西翻嚟，咁所以大玉之人先要走嘛，咁所以系喺匈奴控制之下，咁但系呢个过程即系张骞俾人捉住，然后再去通西域嘅过程当中咧，汉武帝除咗马邑之围嘅呢个咁嘅战略之外咧，佢另一样嘢就成功啲啦， 系啦， 咁就系将河西走廊咧打咗翻嚟，吓，即系咁喺应该。公元前121年，河西走廊就歸漢朝去管，而張軒就在這段時間就很會情就順利一點。 我應該要這樣說，在打了河西走廊之前，其實張軒已經會情了，張軒回到來其實最直接作用，除了剛才提到西域的知識，其實他是跟著衛青就出去打匈奴的，當時提到其實張軒就是因為他在匈奴度困了十幾年，他就熟知曬喺大漠啊草原邊度有水草，所以咧佢帶兵咧，佢就作為響道嘅角色去帶漢兵去打匈奴。咁亦都係因為咁咧，漢武帝就封佢為博望侯啊。那個博望即係咧，企到好高啊，睇到好遠。 但係佢派佢咧，古靈精怪啦，一步步嚟。第一個就係張軒回程嘅時候俾人捉咗啦， 係啦， 即係回程捉咗嘅時候見翻佢妻兒嘅。咁然後咧，啱啱咧又有一個新嘅當時嘅即係叫做单于啦，即係匈奴嘅王啦，就死咗，咁啊又內亂，咁啊佢又借機翻嚟，咁所以嗰次就第一次啦。咁啊翻咗嚟之後咧，就係、是、所謂發現到所謂河西走廊呢件嘅事嘅。咁啊正話要補嘅就係咩咧？第一樣就係咧，玉芝個字咧唔一定叫玉芝嘅。我哋細個，譬如我哋幾個讀書咧，就一定係大玉芝噶啦。咁但係咧，後來都有人亦都有人考證咧，玉芝咧應該係讀翻月芝嘅，因為有人認為咧，玉芝依個民族嘅信仰咧就應該係月亮，咁所以讀月芝。咁所以而家國家嘅字典咧就係月嘅。咁但係我哋因為粵語音啦，讀開咧都係玉芝，咁就係、是。 即係確認一下俾大家知道，我哋係知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正話講到河西走廊呢個部分裏面咧，其實有啲嘅粵之人咧，亦都退咗去所謂嘅河王谷地嘅，即係祁連山南部住咗，咁啊叫小玉之。咁所以嗰個地方咧，玉之人其實係耕田嘅、耕作嘅，咁佢起咗啲城市嘅。咁所以點解依個要講咧？就譬如我睇《秦敘經》嘅匈奴史稿嘅時候咧，秦敘經佢講咧，佢研究匈奴嘅時候，佢話咧，其實匈奴唔係淨係遊牧民族嚟嘅，其實佢有定居點，亦都有啲開始農耕嘅傾向。咁就係咧，今日河套北部嘅地方咧，其實已經有啲地方咧可以耕田，又可以種嘢，又可以有啲城市。咁而河王谷地嘅新奪得咧，其實對匈奴嚟講有一個突破嚟嘅，因為係一個非常之優秀嘅農業嘅地方。而且咧，玉芝留咗好多個城市喺度嘅，咁所以佢又派咗阿咩幽屠王啊嗰啲人咧就去管，咁就係匈奴嘅右翼下邊再派落去分支有啲王去管呢個新佔領嘅河王谷地。咁所以如果唔係漢武帝，唔係呢個張軒，唔係霍去病咧，如果俾匈奴喺嗰度落地生根嘅話咧，我諗漢朝咧就真係非常之大壓力。 其實好嘢好趣嘅，如果係講漢匈嗰個鬥爭咧，有兩個好重要嘅點咧，地方啊，係我哋好少會好留意嘅。第一個就代郡，代郡頭先阿卓賢提到河套北部啦，咁啊當初阿蒙恬啊，即係秦始皇派咁多人去諗住就係將呢個地方控制喺即係漢人嘅世界裏邊嚇，咁啊但係就喺呢個楚漢之爭秦朝滅亡嘅時候，匈奴人攞翻啦，咁所以佢係一個好重要嘅物質嘅基礎。第二個就係即係頭先提到河套河王地區。咁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農耕點。咁啊，河套其實係呢個河西走廊嘅位置咧，其實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咧，就係佢係畜牧業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點嚟。咁我自己開頭研究中國歷史咧，最先搞嘅題目咧就係馬政。咁啊，馬政就係睇需要睇，哇，原來河西咁緊要嘅。咁啊，對於漢朝嗰個軍力嗰個消長咧，咁啊，佢點解有咁多騎兵啊？咁其中一個可能重要嘅馬源咧，都係呢、這個即係西北地區啦。 我哋睇個騎馬係咪啊？打仗片啊，騎馬最好睇。 如果有嗰啲咁嘅騎兵衝鋒嗰啲場面啊，梗係好睇啦， 好熱血啊！ 係啊，喂，我又諗起我又睇咗諗，其實我睇嘅電影唔係淨係純粹講張軒，我連《無盾鱔魚》有套電影係講無盾嘅，我都有睇。 哦， 咁咧呢一個咧就俾我多咗一重嘅考慮咧，即係究竟佢點樣理解當時嗰個形勢啊？當然啦，無盾係再之前一個年代講緊匈奴崛起嘅時候嘅一啲古仔啦。咁但係就變咗有另一個角度咧，因為你已經唔係漢人嗰個角度啦，純粹嚇咁用匈奴人自己本身嘅角度嚟睇。咁我又諗翻起啦，即係自己細個讀書嗰陣時候，好簡單嘅啫，個講法就係話張軒出事就揾大玉芝咁啊，好做 friend 揾人做 friend 咁啊。之後嗰啲再話，當然都有提到原本都係想夾擊匈奴嘅，但之後嗰啲再打匈奴啊嗰啲咧，其實就輕輕大過喺我中學時代嗰啲咁嘅歷史書啦。咁啊，再加埋譬如天將紅絲頭先嗰套戲咁啊，喂，講到已經之後咧成立咗係咪啊？都護府係咪？咁啊變咗咧，漢朝好似係變咗一個維持西域嘅安全啊，或者所有平衡各方勢力啊咁呢啲。喂，咁就頭先聽你咁講。喂，其實原本又真係匈奴嘅地方，咁你去係咪算係侵略咗佢哋嘅地方咧？真係可唔可以咁樣點睇嚟？ 我覺得又好難用現在嘅我哋嘅即係國土啊或者邊界理念去諗嘅嗱，或者我想先翻翻一步咧，頭先提到話匈奴嗰、那個佔領咗啲畜牧啊，或者同埋農業地區。我諗我哋要諗下就係匈奴其實唔係一個所謂現在講法係單一嘅民族嚟嘅，其實佢係一個好大嘅即係文化或者族群嘅綜合體。所以其實近年嘅考古發現亦都會揾到喺蒙古啊好多地方咧，匈奴其實有城市嘅，有糧倉，甚至有漢式嘅建築啊。咁呢度所以我反而諗到一點，頭先我哋一開頭咧又提到，張軒去到點解可以娶妻生子？點解匈奴話你啲使者我唔斬殺咗你呢？其實我哋諗下，匈奴根本就係一個即係多元啦，或者可以咁講， 共用 係啦，共用嘅一個大嘅族群。反而匈奴嘅首領覺得，你呢啲人有用喎，我有咁多唔同嘅群體，你可以幫我手，所以咧就有咁樣結婚生仔嘅事情出現。 我覺得佢要竭力繼續嗱，最緊要咩？我哋喺西漢、東漢兩漢嘅古仔裏面，經常見到咧。 打漢朝打得最金嘅就係、是、漢朝嘅漢將，係係啦，打通路打得好金嗰啲咧就係漢漢嘅漢將。 係啊，頭先一開頭講啊，漢高祖喺平城白登山被圍，其實都係啲漢將引啲匈奴入嚟啊圍佢。咁然後漢武帝冇錯啦，即係打匈奴嘅時候，其實大部分咧同佢對抗嘅啊都係一啲漢將嚟嘅。 係啊，所以你話即係其實都係其實兩邊其實係一個好公平嘅競逐啊。 是兩大集團咁嘅作戰啦，咁但係我想提嘅就係、是，如果係講河西走廊喪失咗對匈奴影響，就係、是、搞到佢婦女無顏色，六畜不繁色啦， 好大好大，而且個戰略個影響好大，所以我哋睇到其實漢武帝後期嘅戰爭係一路將匈奴由北邊向西邊逼過去嘅。 正話都有講到啦，派阿張軒咧做博望侯啊嘛，咁啊然後咧就打戰爭啦，咁佢咧就以為張軒通西域咧就好叻啦，咁啊一定好熟路啦，但佢啊武帝咧，我覺得佢都係冇睇地圖或者當時都冇指南針，即係唔係好搞得掂。佢派佢去探路嘅咧係漠北啊，咁啊向嗰邊行，向當漠北走，咁當然佢係唔識路啦。结果咧，佢系被判死刑添嘅。咁啊，判死刑之后有冇事咧？下一节继续同你讲下。各位观众好啊！我哋翻到嚟第三节嘅学人沙龙，我哋继续讲张骞嘅故事。咁啊，正话讲嘅咧，其实就系呢个张骞翻咗嚟，第一次通西域之后翻咗嚟，咁然后咧就武帝即刻急不及待咧派佢去打仗。 系， 当时咧就有两路大军，咁啊东路咧就系、是、其实话张骞都系责任重大啊，揾佢牵头添。 嗯， 咁啊当然仲有你讲啦，咁啊西边嗰条路线咧就系、是、拖初登茅庐嘅霍去病，咁、去打，咁啊但系霍去病嘅功劳又好大啦，咁啊打东西线咧基本上即系好成功，咁啊仲有一个叫大中心迂回嘅方法，咁啊即系向住今边咧河套西部，即系今日嘅阿拉善盟内蒙古，咁啊绕到落去，咁就沿翻西向东咧入翻河套，即系由敦煌走船嗰边入翻去，咁啊所以咧就打匈奴嘅后边啦，咁啊嗰啲咩运耶王啊、幽徒王吓到死，话呢个你喺后边嚟，系啊，仲要系几个月前啱啱打完一次， 大兜督， 佢翻完一次又打，咁啊基本上咧就将佢哋全歼同埋俘虏咁滞，咁但系东线咧问题就好大啦吓，咁一开始又挡失路，又搞唔掂咁，咁啊张骞仲会有啲咩事咧当时啊？ 嗱，頭先提到啦，封博望侯啊，好巴閉啦，即係你好似熟曬路啦，啊，咁啊，所以咧，漢武帝可能都好倚重啊張軒作為識途老馬啊，大佬，誰不知咧？嗱，頭先提到啦，公元前122年嗰一次咧，就將啊張軒同埋呢個老將李廣咧就搭埋一齊啊，就派佢哋領一條路線出去，結果咧張軒就遲到啊，咁啊李廣咧就戰敗啦，咁啊。话佢一直仅以身免啊，应该死咗好多人，就李广自己唔死得。咁翻到汉武帝啊，罚佢哋咧吓，应该要斩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就阿张骞就攞啲钱赎身，就唔死得啊咁样。咁但系就废咗侯，变咗庶人。咁啊呢度可以顺带一提，就李广啊，因为呢件事都耿耿于怀啦吓，所以后来就即系自己好奋勇，又去再次即系话要带兵出征。咁结果另一次嘅失败咧，就引嚟咗李广自杀。咁呢个我哋唔讲住啦。张骞咧就喺呢一次即系失败啊，因为迟到咧吓，咁啊都成日想东山再起嘅。咁於是結果咧，後來張軒咧就向漢武帝提議，第二次出事，佢就話：其實西域仲有個大國叫烏孫，又係同匈奴有仇，不如今次就派佢去同烏孫結盟啊！上次大欲之唔得，咁啊今次揾烏孫，咁啊結果今次張軒咧就好浩浩蕩蕩啦，帶住好多人一齊去，因為佢去揾烏孫嘅過程咧，亦都將其他唔同嘅跟佢去嘅使臣咧，就分派去其他更遠嘅啊嘅西域嘅國家，就咧話俾佢哋聽。漢朝有幾咁強大啊！就希望咧佢哋咧派人嚟漢朝睇下。 啊，咁其實呢個轉變咧都幾大嘅。咁首先我哋睇到一啲法律上面嘅情況啦。咁法律上面嘅情況咧，其實就係由秦朝開始咧，甚至可能更早嘅時代咧，中國法律一個好大嘅特色咧，就係好多行政犯罪咧。或者行政錯失啊，都會用刑事處分嚟到去搞嘅。咁啊，例如可能戰爭失利，其實如我哋可能習慣上咁啊斬咗佢啦咁樣，但係點解咧？咁佢打仗執行任務有好多原因使到佢輸噶嘛？咁可能譬如自己唔夠兵啊，或者可能係唔係你 統指揮嘅缺失， 或者武體決策失誤咧？ 係啊，即係呢啲，即係分分鐘都係咁。嗱，咁但係呢個係即係當時嗰個法律嘅特點嚟。咁但係就即係可能係民警之治以嚟咧，有個比較好啲嘅安排咧，就係留我保翻條命，留低啲嘢得唔得？咁譬如可能係用身體器官，譬如公刑嚟到去代替死刑啦。咁啊，司馬遷嗰下其實就係因為佢又冇錢，佢又唔可以死住，咁所以先留低啲嘢嚟到去繼續寫佢嘅史記啫。咁啊，但係我哋見到我哋個好朋友阿張軒，佢好彩啦，佢有錢，咁啊可以贖到身，咁啊攞埋個爵位出嚟咧，就抵個死罪。咁呢個都係你見到佢有啲可能我哋今日睇唔合理嘅地方，但係又有佢嗰、那個運作嗰個邏輯喺度。 我真係越聽越火滾，真係我都其實我又對漢武帝真係非常之有意見。你頭先提起話。喂，留翻啲嘢就唔使死呢、這、一個，喺你嘅講法嚟講係一個好事喎。我真係嗱，我哋呢啲都對歷史有啲興趣嘅人啦，司馬遷呢啲梗係我哋欣賞嘅學者啦。喂，佢就係同李陵講下情，或者其實啊，即係以我所知，可能都係一個嘅 fat 嘅一個講法嚟嘅啫。 即係佢已經打得好好啦。 係咯，咁喂，咁就俾佢判死刑，跟住哎呀，跟住 喂，但如果講行 咗公刑， 講到咁啊，武帝又唔係即係唔係好壞嘅，因為佢只不過根據當時嗰個已經行用咗幾百年嘅一個制度，咁樣去延續落去啫。 佢仲有喎、李陵喎，即係俾佢全家斬曬喎，即係我覺得，喂，如果跟老細跟著呢啲真 係，嗱跟老細咧就要睇下你好唔好彩啦。跟著漢武帝咧有好有唔好啊。我諗漢武帝當時係做一點好大咧，佢大破大立咧，亦都係一係就重賞，一係就重罰。你睇下，我哋所以讲头先话大汉南夷喺嗰个时候好多机会建功立业，或者好似张骞呢一类人啊，佢好愿意咁样去即系试咧。其实正正就系因为汉武帝呢个时代嗰种精神，就系你一系就建大功，如果唔系你就攞条命出嚟啊。其实真系攞条命出嚟搏。譬如头先提到卫青建咁大嘅功业嘅时候，汉武帝直情话佢三个细路啊，卫青有三个仔，有一个仲系 B B， 都封侯，咁啊，但係當然，譬如司馬遷啊得罪佢，咁你咪啊公刑啊咁樣都有咁嘅情況。咁所以我哋睇到，譬如點解翻去張軒願意第二次又去出事，要去烏孫？其實佢正係喺呢個時代啊，失去咗侯爵唔緊要，我同漢武帝講，我再去出事西域。搞掂嘅啊，翻嚟又有好處。不過我哋知道啊，如果張軒生命作結就係、其實咁啱佢去出事完烏孫，結果。司馬遷第二次話佢又係不得要領啊，烏孫都係怕匈奴，唔敢同呢個漢朝合作。咁但係至少咧都結咗個關係啦。咁啊，張軒帶埋烏孫嘅使者翻嚟，結果烏孫使者就睇到話，哇，漢朝犀利，又有錢又大啊！咁咧就翻去同烏孫講，應該要同呢個國家親近嘅啊。咁但係不過咧，喺烏孫翻嚟第二年咧，張軒就死咗啦。 咁但係今次張軒去咧，我哋見到好大嘅唔同。第一樣就係起碼冇俾匈奴捉啦，中間點解會咁咧？就因為已經控制咗河西走廊。 冇錯。 咁啊，即係有一個比較直接嘅可以同西域連結嘅一個即係可能地理上邊嘅條件喺度。咁啊，另外就係我哋見到咧，霍去病咧，其實嘅戰爭咧，我覺得有一個好重要嘅，我哋即係理解佢嗰個戰略上面呢個高明嘅地方。首先，漢朝已經控制咗匈奴人物質上面好重要嘅河西。咁然後佢就係兜督啊，一個大迂迴就係攻代郡，即係攻呢個河套嘅地方。咁就將匈奴兩個物質最重要嘅地方都控制咗，或者係即係打擊佢翻嚟。咁啊，係從物質上啊，基本上就係將匈奴。就係制佢哋於死命咁樣。 係我哋話第二次，即係正話阿嘉齊講緊就係霍去病嘅所謂第二次漠北之戰啦。即係基本上漠南嘅掃蕩啦，已經差唔多。咁基本上遠追到漠北啊。咁我哋所以成日都聽得好出名嘅封狼居胥。咁啊，封狼居胥曬。咁嗰個其實今日已經係穿咗外蒙噶啦，差不多去到俄斯嘅境地。咁你諗下，當時一個漢朝嘅人物係能夠去到嗰度係打戰功咧，其實真係唔容易。咁所以亦都代表住當時我哋話，如果武帝。大破大立，即系武帝嘅最光辉，武帝可能话系汉朝最光辉嘅时候，而武帝最光辉嘅时候咧，可能就系霍去病嘅时候，而霍去病嘅时候咧，正正就系因为张骞而带嚟。 系 咁有几样嘢，正话都可以再少少 講嘅。正話都講到啦，佢哋遠去到西域去傾啦，去周圍去探索啦。咁然後佢最遠咧，差不多去到話即係今日嘅阿富汗嘅北部啦。咁喺嗰度咧，佢竟然喺啲 market 度行街喎。 冇錯， 張騙喺 market 度行街咧，就揾到一樣嘢，就揾到咧錦啊，仲要係熟錦。佢問到四川嘅布，佢話有冇理由？我用咗十幾年，係咪我先嚟到？有乜理由啲貨快我？ 仲有四川嚟嘅竹啊！ 係啦， 竹象啊， 係啊，竹象啊， 即係簡直就係不可思議。佢即係簡單講就係你去到巴黎，然後去買 souvenir， 然後發現係 made in China 嘅意思，係咪啊？即係咁啦，係嘛？即係咦，中國做嘅有冇搞錯？ 係 啊，即係快過我嘅有冇搞錯？咁所以咧，張軒就嗰時話，會唔會有一條咧，其實係由四川去到大玉寺嘅一條路，會唔會近啲㗎？即係簡單講，同埋後屘。回避匈奴 係咪？ 咁我哋會唔會有機會咧？咁所以咧，第一次通西域翻嚟之後咧，佢就同武帝講：喂，其實我哋西南有冇路㗎？咁樣咁啊，我要講個故仔。呢啲阿比奇好熟㗎啦。咁啊，有個其中一個故仔就係其中向呢啲地方行咧，就去咗一個叫夜郎國嘅。 冇錯。 咁啊，夜郎國就雲南、貴州同埋南邊嗰啲地方。咁啊，夜郎就問你哋漢朝使者：你漢朝同我夜郎國比邊個大啲？係咪？咁啊，所以就出名嘅夜郎自大故事啦。咁啊，呢度西南佢又探索又係點咧？ 西南嗰度咧，我哋大概讲一讲啊。西南嗰度咧，其实探索咧，亦都牵扯咗好多人物嘅啦，包括啦，张骞啦，提议汉武帝，可能有条捷径啊，抄小路就喺嗰度咧，就穿过呢个 缅甸、 贵州，经啊咁样缅甸啊、印度，就上翻去西域。咁啊，汉武帝我听到好开心，咁啊派人去，不过咧就好困难，因为中间嗰个地方咧就好多即系各地唔同嘅族群啊、政权咧就诸多阻挠，亦都好多汉嘅使者去到咧就被杀害嘅，咁另外顺带又可以讲咧，提出咗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咧，就系司马相如啦，汉代大文豪司马相如其实就系四川人啦，用今日讲法，汉武帝后来咧亦都咧就派佢咧作为使者咧。去嗰度開通呢個西南夷，咁但係結果咧，漢武帝其實搞咗咁耐咧，文公武鬥都搞唔掂啊！最後西南夷道都係開唔通嘅。 我哋話即係由漢到唐嗰啲時候，基本上文南當地都係獨立王國啦，即係今日嘅譬如一啲彝族啊，一啲嘅白族啊，都係當地嘅人。咁我哋亦都話咧，其實當個地方雲南都冇，大家冇睇少，大家都知道係啲幾大條咩？金沙江啊、怒江啊嘅重要嘅河流，通去緬甸、中南半島同埋中國咧，其實都係靠住嗰度。咁所以你要越過橫貫嗰啲沙漠同河流咧，係相當之艱難。咁呢個亦都代表住呢條西南路唔通。咁但係點解我要提呢個西南部分咧？就我哋話其實可能春秋。战国嘅时候，如果唔系大规模嘅军事行动或者外交行动，而系民间嘅交流嘅话咧，呢条西南嘅道路咧，可能系一条好重要嘅道路，因为我哋发觉好多春秋战国啲武装啊、嗰啲物件啊，都有好多远至去中亚甚至西域啊，甚至乎欧洲嗰啲物件咧，喺亚洲嘅土地当时已经运到。咁呢啲嘅嘢系必运咧，除咗可能系丝绸之路之外，亦都可能系呢条南方嘅道路度过嚟。咁啊，所以就要提一提。 你講西南嗰個情況咧，其實武帝又好，張軒又好，佢哋都可以話有啲無知嘅，係咪？即係官方對於嗰、那個境域以外嘅情況，嗰、那個無知係好令人震驚，震驚到個地步，即係有原來有條路喎。咁即係你要咁樣先知道。咁但係民間就已經好清楚啦。咁但係我哋亦都要好注意一個，即係當時嗰、那個交通嘅情況，就係、是、長程嘅旅行未必好多。短途接力賽咧，咁樣嚟進行，咁所以去到西南咧，短途咁樣去將啲貨品由唔同嘅地方一步一步咁樣運落去都係可能。咁並且漢朝嘅使臣點解咁困難咧？咁最主要嘅原因咧，就是、因為水土不服啊嘛。咁你去到嗰度肚屙。或者可能嘔，甚至乎死，你点样继续你个旅程呢？ 系啊，所以我哋话武帝其实16岁登位啦，其实佢好早咧就派张骞去，咁佢头几年接任之后咧，其实佢虽然尝试做一个所谓扩张性嘅政策，一流咧民境之治理咧相对比较软弱嘅情况，所以我哋话你要扩张，要同一个咁强大嘅匈奴要做对手嘅话咧，其实要有远见、实力同埋视野，缺一不可。咁下一节翻嚟咧，我哋继续讲。 大家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学人沙龙，我哋继续讲咧张骞嘅故事。咁啊，正话咧一直都讲啊，张骞啊西域啦，咁啊西域西域啦，咁啊讲佢打打杀杀之余咧，都讲下啲嘅地理啊风光人情。咁啊，其中一样嘢咧，我想讲咧，呢个咧都系我相信系即系中国人嘅福气嚟嘅。咁啊，你哋听下点解系福气嗱？因为咧我哋话河西四郡啦，咁啊出咗敦煌之后咧，其实就今日嘅即系新疆嘅边边嘅啲位置。咁其实咧，如果你一出就直出去沙漠咧，基本上西域咧就唔成西域，因为根本上就唔系通道。咁咧，我哋出咗西域之后咧，其实好有趣。其实咧就系我哋话两个大嘅巨大嘅新疆嘅两个沙漠嘅中间嘅一个位置。咁中间咧有几个嘅细嘅盆地嘅，咪有哈密啦、吐鲁番啦呢啲嘅盆地。咁嗰个地方嘅西边咧就是、所谓天山山脉嘅东端。咁咧因为嗰啲雪水落到嚟咧，就流咗啲河流嘅。咁其中最出名嗰条河咧，可能就系孔雀河。咁而孔雀河嘅末端咧就系楼兰呢个古城嘅地方。咁当然楼兰古城好多争议啊，边个地点啊嗰啲啦，唔重要。总之系嗰个范围，其实就系啱啱好出咗敦煌嘅部分。咁、你可以谂下，出咗敦煌要经过所谓南疆最恶劣嘅沙漠嘅中间，仲有一个水源，然后仲有一条河流，其实就正正系张骞呢一种当时通西域嘅人能够生存嘅原因。如果冇咗呢个地方咧，根本上你要进出新疆，即系今日嘅新疆，喺以前系冇可能嘅事。 有条生路啊， 所以系有运行。可以咁讲啊， 可以咁讲。流难啊，应该可以用当时人讲法，其实就控压住呢个汉通西域嘅门路。所以我哋要见到就系汉同匈奴喺西域争霸咧，其实多次都系围绕住流难噶。咁啊，你来我往，以至于咧，甚至系汉朝为咗要控制流难，仲派使者去咧就刺杀流难嘅国王，然后将个头都斩埋翻嚟啊，就拎翻长安啊。长安有个地方叫高街。啊，就是、類似今日嘅所謂外國使館區啊，咁然後咧就將流難王個頭就掛咗喺高街嗰度，就俾啲外國使者睇下啊，你得罪 即係我哋喺大使館門口掛人哋嘅人頭， 係啦，你得罪咗 開大漢者啊， 啊有咩後果？ 啊，佢真係不破流難誓不還， 都係證明咩嘛？即係當時漢武 國力幾勁， 一嚟國力上升緊啦，但係亦都唔係真係咁強即係所以都仲要彰顯一國威，咁你去到後嚟，譬如唐啊嗰啲，都唔需要再咁。 不怒自威啊！ 係啊，咁對當時其實啱啱興起嘅一個新嘅即係亞洲力量，有機會同你中亞嗰啲匈奴嘅佢強權去即係甚至超越你，咁所以都係要有啲咁嘅競逐。 即係真正強大不用靠客。係 啊，不過見你頭先提到嗰個高街啦，咁即係喺長安城裏面嘅一個商業區啦。咁據我所知，商業區長安城咧就喺大概係喺長安城嘅西北面啦。咁但係好特別嘅就係嗰陣時嘅長安城咧，其實同後世嘅一般唔同朝代嘅首都皇城咧，嗰、那個佈局咧都有幾大分別嘅。咁其實好多時我哋去講漢朝嘅長安城，係會好多史家都會聯繫到。呢、這個考功記啦，係咪裏面嘅象人形國篇？咁有一個好完美嘅一個嘅佈局狀態啦，嚇、 啊，方正嘅 係啊，咁啊所謂嘅象人形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位經圖九位燕朝後史左祖右寫詩朝一夫咁啦啊，唔好意思啊，呢個入曬腦㗎啦，細個讀書嗰陣時，咁其實就係講緊。一成個城市嘅好整齊啦，正方形啦、啊、每一邊都有三隻門啦嚇，嗰、啊、啲道路啊幾闊啦，皇宮就喺中間啦、啊、之類呢啲。咁但係咧好奇怪嘅就係根據而家譬如二十世紀嘅下半節啦，考古咧發掘越嚟越多咧，其實咧就發現同呢個嘅考功記《象形國篇》裏面形容嗰個咁整齊嘅佈局咧，好唔同，就好不規則嘅。另外一個咧特別，亦都係成個所謂長安城嘅城牆揾到裏面咧，其實裏面再揾到嘅好多包圍住嘅咧，其實大部分嘅地方都係皇宮嚟嘅，就同之後譬如唐朝嚇考證到嘅長安嘅皇宮係編咗喺北面係嘛，其他大部分嘅地方都係一般嘅市民嘅地方咧，就好唔同嘅。咁有啲人就話其實呢一、這個嘅考功記嘅象人形國篇，其實反而咧即係有一啲嘅論述話，反而就唔係。 漢朝長安城的規劃的指導，反而是調翻轉，亦都同漢末之後咧，王莽之後好強調嗰、那個嗰、那個復古啊嘛。其實有人亦都講過，其實係一個後期喺漢末嘅時候，或者甚至乎去到王莽時代嘅時候，先至加上去嘅一個咁整齊嘅表現，嗰、那個皇權嘅正宗啊嚇、等級性啊呢樣嘢嘅。 其實自古嗰啲即係中國唔同朝代啦，唔同嗰啲國家嘅首都啦，好少都能夠方方正正咁樣去做。咁如果我睇翻，譬如漢朝長安咧，我哋有好強嘅感覺。咁就係佢呢個係內城嚟嘅，佢係冇一個可能我哋後世理解嗰個外國。咁當然唔係，即係唔可以完全咁講啦。咁但係佢要保護嘅就係保護皇族。或者可能是重要的官署，而在那裡居住的居民就不是很重要的，所以沒有城牆保護。 就是很多時候其實越古舊呢，甚至去到春秋戰國一路去到漢朝，其實主要保護的呢就反而不是說你這些蟻民百姓，其實真的主要是保護官署啦、皇宮啦。反而呢有記載，譬如在長安城的商業啊、一般的民居，其實很大部分都是在嗰、那個城牆嘅以外嘅，咁啊同後世嗰個真係，譬如我哋見到嘅唐朝啦，或者甚至乎比較清楚啲見到嘅明清嘅北京城，將嗰個城牆包圍曬嘅所有嘅民居啊、住宅啊，咁呢一個係、那個概念其實係好唔同嘅，我覺得。 不過長安個位置其實就喺當時嚟講，又真係幾重要同埋幾好嘅，係咪？我哋話其實整體嘅當時嘅長安嘅其中最重要可能是糧食的運送，就是沿住由長安和洛陽之間的河道，主要用河運，亦都有少少的棧道去運輸，然後就將我們說在今日山東，或者總之就是山東一帶最好的糧食的運輸就輸送過去。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方式，就是因為西邊那個的這個關中的位置其實有大量的山坳和這個關係所守，所以你說在關入面真的關中你要攻入去，要向外裏面進攻咧，其實相當之艱難。咁反而可能長安嘅西邊嗰邊嘅線索咧，相對嚟講咧，仲容易入啲添嘅，比起東面。咁但係所以你可以見到佢作為皇朝嘅首都咧，其實作為一個防禦性嘅考慮咧，都能夠睇得都好清楚。即係話喺，總之出邊點亂都好啦，我閂埋到門咧，你都打唔到入嚟嘅。咁我需要嘅時候咧，我又可以行出去。咁呢個可能係長安嘅好處。 係啊，所以我哋話喺關中啊，進可攻，退可守啊。咁另一方面就係點解要大量運呢啲糧食入去？咁當然因為主要都係達官貴人啦，係咪？咁啊唔會耕作噶嘛。咁但係養咗咁多官僚啊，又有貴族，咁啊要食好多。反而順便可以一提就係頭先提到啊，即係嗰個西面容易啲入到去即係關中或者長安，所以其實呢個正正呼應翻我哋開始嘅時候講嗰個河西戰役，嗰度係後門嚟噶嘛，當然就係要啊往西北開拓疆土，然後保護住關中啦。 如果唔係門户洞開啊，你個敵人就好容易喺你西面走過嚟。 加上我哋仲話講開啲嘢食啊咁啊，喺西邊有咩好嘢食？帶得翻嚟啦！ 講到肚餓啦。 係啊， 我講先嚟嘅啫。一講起呢個西域帶翻嚟嘅飲飲食食，咁梗係葡萄酒啦，係嘛？我估係紅酒呢個應該據我所知都係有好明顯嘅記載，譬如大院啊，有種葡萄啊，或者係我估就係當時喺長安裏面嘅漢武帝，可能唔知會唔會都得翻兩杯紅酒喎。 有、啊、都記載其實係張軒出事之後，其實就真係正式將木粟啦，主要俾馬食嘅料啦，咁啊仲有葡萄啦帶咗翻嚟。咁當然唔能夠忽視仲有駿馬啦，即係漢朝我哋都講話騎兵得以改良，其實都好大程度得益於喺西域將一啲好靚嘅馬種咧就帶翻嚟。 例如有啲咩馬種？ 例如啊，最初得到烏孫馬啊，咁樣咧就漢武帝就覺得烏孫馬好正啦，咁啊叫個名叫天馬。點知後來咧又有人將大院嘅馬帶翻嚟，漢武帝就哇大院嘅馬更好，咁啊將本來嗰啲烏孫馬就改名叫西極啊，然後咧就將大院嘅馬咧就叫天馬，咁啊甚至作咗一首歌嚟歌頌天馬，咁啊以至於後來甚至咧派大軍咧啊橫越沙漠咧就去大院，目標咧都係想攞人哋啲馬翻嚟。 啊，那些汗血寶馬就真的很多血汗啦、啊。 我又發覺咧，這個有一樣嘢即係漢朝啦、漢人啦，同西域啊嗰方面或者胡人啦、那個交流咧，影響咗一樣嘢就同建築有關，就係、是、嗰個坐嘅方法啦。咁、其實我都係啦，又係睇戲啦，我會發現其實好多時講緊唐朝啦，或者再之前嘅打上嘅所有朝代，所有人都係嚇、跪喺度坐噶嘛，坐地下噶嘛。咁、但係其實據我所知喺大概魏晉南北朝啦，或者再之後去到唐朝，其實比較大嘅轉折，開始有好多人係所謂嘅高足坐、即係有好多嘅家私開始出現啦嚇。咁、譬如有一啲叫胡床啦嚇呢一類啦，咁、或者有一啲嘅喺影像裏面見到嘅係一啲接凳嘅 交椅， 係啊交椅啊咁其實呢啲就係可能係喺胡人嗰方面，譬如佢哋喺野外，尤其是佢哋係打仗嘅時候，好多時咧都會需要，譬如啲大將咧，都係咁樣係坐喺一啲嘅比較高啲嘅地方，就反而咧就唔似漢人咁中意坐喺個地下。咁呢樣嘢咧，亦都再一路傳到去，譬如喺日本嗰方面啦嚇，咁都係仍然都係好似反而係保留咗嚇漢人嗰種喺唐朝以前嗰個坐嘅方法，咁但係變咗喺唐朝以後，漢人反而跟咗或者比較接近嚇胡人傳嚟嘅高足坐呢個方式嘅時候，咁但係咧，譬如喺日本啊或者韓國咧，就仍然保留住呢一種嘅坐地下嘅習慣。 頭先提到胡床啊，東漢末曹操就好中意坐喺胡床上面指揮作戰啊。咁、我另外都諗起提到日本我哋通常睇電影都多啦，戰國時代啲名將咧，通常都坐喺嗰張胡床上面啊，指揮作戰。 唔係著住盔甲，可能咁樣就會方便。 係啊係啊， 有時壓住個背脊，你都唔知點樣坐。 係啊係啊。我哋話即係我睇，譬如睇嗰啲咩羅馬嘅時候啦，咁佢哋中意咧就喺嗰啲側躺啊嘛，即係佢哋咧就譬如喺啲泳池啊、嗰啲噴水池啊啲邊咧，咪啲嘅嗰啲嘅邊陲啦，咁就會中意側躺啊，咁啊仲要挨喺度咁樣咧，就喺度睇住 美人嘅卧， 係啊，睇住嗰啲啲花園啊，咁甚至乎都會擺啲軟墊啊，咁去側躺去做。咁我成日都有諗啊，咁如果成日咁啊踎喺度啊，或者真係跪喺度坐，真係會腳軟嘅。我就成日都好懷疑，咁嗰啲古人咧點樣去即係坐得好耐咧嚇？咁但係咧，無論如何都好啊，咁大家見到啦，我哋講呢個張軒啊，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其實可以講咧，好多有趣嘅話題。冇行開，之後我哋每一晚嘅學人沙龍。Thank you.